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34回，在谢之方原本的设想里，温柔可亲的姐姐要么冷落他几日，要么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浪子回头，而自己只要将整件事推到林轩头上，亦或说自己只是出于好奇，便可敷衍过去。他再生气也抵不过他装傻充愣、死缠烂打的本事，再不济凭着那男子汉的面子不要，趁没人处给姐姐磕几个头，发一回毒誓，再卖卖乖、说说软话，不怕不能将人哄好。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姐姐竟然连一句训斥的话也懒得说，直接让护院们打他。谢之方见机极快，伸着脖子冲向马车的方向，叫得惨绝人寰。 好疼，疼死我了！ 棍棒击打皮肉发出的闷响不绝于耳。他自小习武，皮糙肉厚，又有内功加持，这50丈倒也不是受不得，却还是怪模怪样的胡乱扭动，大声喊道： 姐姐，姐姐，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您饶我一回吧！别打，别打了！ 护院统领被他吓住了，疑心是不是自己下手太重，动作不由得慢了下来，扭头看向琵琶，低声请示： 小少爷细皮嫩肉的，怕是禁不住这么严厉的刑罚，姑娘不如向小姐求求情，打个20-20仗也就罢了。 还不等琵琶传话，一道柔婉动听却分外严厉的声音自马车里传了出来： 家法不可违，50丈一丈也不能少。 谢之方愣了愣，旋即又怪叫起来，一会儿赌咒发誓，一会儿可怜兮兮，口里吐出的话比受的刑杖还多了10倍不止。 姐姐，你给我个机会解释好不好？我后腰好疼啊！刘统领，你是不是不小心把骨头给敲断了？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不能下这么重的毒手啊！姐姐，姐姐求你了，让他们住手吧！我屁股都被打烂了。母亲若是在世，不知道要哭成什么样子。罢了罢，在世上受这罪，还不如随母亲一同去了。母亲。 谢之真端坐于马车里，细嫩的手将血青色的帕子揉成了一团麻花，手心有冷汗沁出，一双含情美目呆愣愣的看向幽暗的厢壁。谢之方在外面每叫一声，他便微不可察地打一个抖，却还是硬下心肠不做回应。直到弟弟哀声呼唤着母亲，他才终于忍不住拿起帷帽遮住脸，扶着红杏走下马车。终于看见姐姐露面，谢之方如何能放过这大好机会，当即趁着众多护院不备，暗运内力一个鲤鱼打挺，连带着春凳滚翻在地，被打得青肿的后臀撞上青石地砖，疼得他倒吸一口冷气，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姐姐，我是真的不成了，求你留弟弟一条命吧。 纤弱的身形微僵，谢之真透过薄纱看着弟弟这副凄惨模样，咬了咬唇，狠心道： 将他抬起来放好，继续打。 姐弟俩一向亲密无私，谢之方观察姐姐态度，便知今日结束难逃了，只得歇了那些投机取巧的心思，用内功护体闷声承受着。痛觉渐渐肆虐开来，令人难以忍受，额角也渗出冷汗，俊俏的脸斜靠在凳面上，左右转动，各出道道红痕。谢之方受苦受罪，姐姐也心如熬煎。时下有机灵些的小厮往正院报了信，谢涛和夫人急匆匆赶过来， 本待教训至此荒唐，看见谢之方这副惨样吓了一跳。谢夫人默默念了句佛，走过来温声劝谢之真道： 真娘，冰糖既已知道错了，且饶他一回吧。眼看天气渐热，若是打烂了皮肉筋骨不好将养，这要是落下什么暗伤可怎么好。 谢涛也在旁劝： 小小年纪便惦记着逛青楼妓院，实在不像话啊。父亲罚他去祠堂跪上三日，再抄半个月的书，这娘看这样处置如何呀？ 谢之真缓缓摇头： 唯一一句，父亲和母亲不必再劝。 他看向不再出声的弟弟，眼底浮现痛色，神情却分外坚定： 先夫人待我恩重如山，临终时将阿堂郑重托付于我，我既然答应了他，便得好好教养他成人。 直到此时，谢涛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这个素来温和柔顺的养女竟然藏着一副尖烈心性。50杖结结实实打下来，谢之方犹如在水里泡过一遍，浑身都被汗水浸透，脸色苍白，双腿瘫软。安守安陆两个小厮一左一右将他搀起来，就近安置在书房的软榻上，早有郎中在一旁候着为他诊治伤势，开具外敷内用的药物不提。遭过这一场大罪，泼猴似的少年没了上房揭瓦的精气神儿，趴在又厚又软的锦被上困意翻涌，迷迷糊糊睡了过去。睡梦中他听见隐忍的哭泣声，眼皮却有如千钧般重，怎么也睁不开。直睡到日头西落，他才饥肠辘辘的醒转，见姐姐连衣裳也未换，趴伏在榻边的小几子上浅眠，一双眼睛肿得桃子也似。谢之方屏住呼吸，见他双眉蹙起，满面含愁，心里像针扎似的，一时间连身上火辣辣的伤处也不觉得疼了。 都是我不好，早发过誓的，这一世绝不让姐姐担惊受怕，更不让她掉眼泪，怎么就犯了昏，又惹她生气了吗？ 谢之真不安地动了动，睁开双眼，恰好对上他的眼神。谢之方伸出左手握住他一根青葱玉指，撒娇似的晃了晃，轻声道： 姐姐，我真的知错了，你消消气可好？ 谢之真低低叹息一声，过了半晌方道： 我知道男子留恋于花街柳巷是常事，本不该对你如此苛刻，可你尚不满13岁，这么早就做出那种事体，败坏了身子，以后可怎么处啊？ 谢之方又如何不知姐姐全是为了自己，轻轻附上她的手，这才惊觉自己的手已经完全可以包裹住她了。 我没做，姐姐，我向你发誓，行冠礼之前我再也不去行院了，若有失言叫我天打雷。 谢之真摇了摇头阻止他说下去，看他连翻个身都费力，难免也心疼难过。 姐姐的手段虽然严厉了些，可我希望你明白，若是我不狠下心来管教你，还有谁会管你？难道眼睁睁看着你走上邪路歪路，做出后悔莫及之事吗？ 谢之方心下大震，他明白姐姐这些话全都是发自肺腑之言，且毫无私心，只是为了他好。前世里根本没有人规劝他教导他，他一路野生野长飞扬跋扈，手握经不起推敲的荣华富贵，得罪了许多权贵显赫，最终走上一条死路。他强忍着疼，撑起半边身子，用衣袖给姐姐擦眼泪，一个劲儿的赌咒发誓，小姨宽慰，终于哄得她破涕为笑，接过此事。为表自己悔过自新的诚心，她安安分分在家里待了小半个月，陪姐姐做绣工，给她讲笑话逗乐子， 同时暗地里把他的嫁妆备得更加丰厚了。也因此他错过了齐星城的观礼。等再次见到未来的姐夫时，已经是五月底了。谢之方贪凉，手捧一碗冰圆子，专捡上面的荔枝蜜桃吃，招呼下人们给齐星城也上一碗。见他穿了一件绣了朱红色云纹的外衫，有些呐喊： 齐兄今日这衣裳倒是十分鲜亮啊。 和他平日里清雅素洁的模样全然不同，让他感到很意外。齐星城还没有说话，他身边服侍的小厮淡烟便嘴快地说道： 谢公子有所不知啊，少爷既已成人，按我们侯府的规矩，夫人选了两位良家女子给少爷做通房，以便少爷通晓男女之事。这两日俱已开了脸，衣裳上自然要带些喜气。 闻言，谢之方的脸色顿时暗了下来。甜丝丝的蜜桃肉忽然味如嚼蜡，不止不甜，甚至还有些犯恶心。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